助力环保，并且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V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近两年啊，旅游的热度可谓是居高不下，毕竟世界那么大，必须得去看看。都说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但也有人说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旅行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群人的故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安浩，是一名资深旅游从业者。对于旅行，他也有着不少自己的心得，也有不少心酸的泪水。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安浩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本是学法学专业的他，为何在毕业后选择跨入旅游业？从零开始迷茫前行，他经历过哪些心酸的往事？4年的积累之后，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北京稳定的工作，选择到南方打拼？再次重新开始，他经历了怎样的落差与不适？回归起点，重新出发，他钟爱在路上的感觉。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安浩讲述他的精彩故事。安浩现在是自己有一个这个旅游的公司啊，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就是跟朋友一起算是合伙做了一个互联网的旅游的创业公司。 哦，几个合伙人在一起创业。 对对对对对对， 年轻人现在都是讲究去开辟一个自己的发展方向。你选择这个旅游是因为你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 对，因为我们几个小伙伴之间呢，大家每个人的就是身上带的属性技能不一样。 嗯， 我大概从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可能有17、18年， 嗯， 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 哎，咱们从这个安浩的履历上可以看到啊，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这个旅游的行业里边啊做了很多的职位。 对对， 啊，一共17、18年，像你自己说的，现在是自己创业，那早期都是跟在这个旅游的这个企业里边。 对对对对对， 去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 对， 嗯，可能大家就是像我一样啊，也有这样的理解，一说到旅游行业就是说打着一个小旗子啊，戴着一个小帽子，然后带着一群或者是大爷大妈，或者是叔叔阿姨，或者是大哥大姐，然后走到一个景点去游玩，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其实拿你的话讲，这个旅游这个工作里边它的分工也是很细腻的，对吧？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一说你做什么工作呀，我说我做旅游的， 哎， 你是导游啊， 哎， 对吧？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市面上的所有的旅游产品， 嗯， 它是需要一个完整的团队， 嗯， 这里边有操作团队，完了之后有这个所谓的导游部门， 嗯， 完了之后有文案部门，有设计部门，有市场部门，它和所有的公司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落到我们游客最后执行那一端， 他是导游领队在跟客人直接接触， 他是在最前沿的， 对对对对对， 你们是在幕后的，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哎，因为他从这个管理啊到这个策划，他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 啊，因为这个每个平台或者公司也好，他现在给你推出一条线路，这条线路他怎么设计出来的？ 对， 他得有一个规划。不是说想当然一拍脑袋啊，我们就带着大伙儿上这儿了啊，这个就不是一个这个规范的一个旅游这个产品，不是一个规范的操作。 对对对。 前不久我一个朋友出去了，出去以后我也不知道他是跟着团队呢还是说自己，但是他发了一个这个朋友圈啊，是在这个智利街头啊，南美洲啊，最南端看到的很好的一些这个风情吧。然后我第一反应我就问他，回去问他，我说你是要去南极吗？ 嗯， 那果不其然，他当时他没有回复，他就说保密。结果果不其然，再过两天他给大家发出来的这个信息，他就是首先是买了去南极的船票， 嗯， 然后就是在这个去南极航行的路上拍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景色，包括这个大海啊，哎，然后是进入南极圈。那就是说其实现在如果是你了解这个旅游的这个内涵的话，可能你就会从他的这个蛛丝马迹当中你就知道这条线路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他大概要是要去到的目的地， 对， 完了之后呢他大概的在当地能玩到的一些东西。 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旅游行业虽然说能看到，我们基本上只要跟我们建交的国家， 嗯， 只基本上全球我们全部覆盖到了。 哎， 而中国目前来讲的话是一个在旅游出境人口上输出的是一个大国。 没错， 在这一点，这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提高啊，老百姓有钱了，他的需求来的。 嗯， 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现在的产品线还是偏单一。 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就是你可能在设计线路的时候你不会把它设计成一个就是单单的带着大家到那个智利那个南美洲的那个地方去转一转， 那个不会，那个不会。 如果没有后边这个，它的吸引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 对对，这是一定的。 对，这所以说它设计上它得有一个符合规律的这么一个方式吧。那你是因为大学的时候就学了这个旅游的专业呢，还是说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来从事这行业？ 哦，没有，我不是旅游科班出身。 哦， 我是70年代末生人。 嗯， 我们上大学那一波的时候，我们的旅游培训机构只能输出两方面人才。 哦， 第一个方面是叫酒店管理人才。 啊，对。 第二个方面是导游人才。 嗯， 因为当时的旅游行业还定位在一个那个教材的那个标准定位在是一个创汇的行业。 嗯， 那么基本上是跟以前创汇行业是一样的。 嗯， 它以接待外宾为主。 哎， 那么基本上在那个阶段我们学出来肯定不会有现在我们的什么操作呀 OP 呀市场营销啊相关的这么多岗位。 嗯，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赶上旅游发展的高峰期，那么各个岗位之间摸爬滚打，靠人带人，靠经验，靠传承，我觉得已经形成了自个儿一套完整的系统。 是那个时候要报考的话，就是酒店管理，这是一个方向。 对，主要是酒店管理和导游。 对，导游的话，这是他有一个导游证。 对，他以那个小语种的导游为主。 对对对，这是当时的一个这个情况。那你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本身是学法律专业的。 法律专业啊、哦，哎，你别说，要学法律专业的话也行。要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法律纠纷什么的，你倒是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我们后期会经常接触到客人的投诉啊，包括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有这个基础的话会好很多。 嗯嗯，那你这个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这个一毕业就跨入了这个旅游行业呢？ 因为可能从我个人来讲，本身我比较爱动， 喜欢出去。 对，喜欢出去， 说走就走。 对，包括现在我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自己最喜欢的一项工作是自驾。当时呢正好有一个机会，我就进到了旅游景区，算是旅游产业链其中一环。 哦，旅游景区。哎，你不是说你没当过导游吗？那你到景区干什么？ 景区里边依旧也会有市场部。 哦， 完了之后有很多配套服务的设施。 哪个景区？ 恭王府， 咱们北京的。 哎，对 对, 对， 恭王府就大的一个景区。 哎，对，但是其实非常有特色。哎，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景区， 里边很有内容。 对，有内容。 提到恭王府，说如果在北京来玩的话没去过，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儿了。那你干什么呢？你负责哪方面呢？ 我们当时 就是当时的工作最简单，就是主要是做市场这块的销售工作。 不是你们还用做市场销售吗？ 要做呀、啊，要做。 光府那么有名，你就坐那儿，就是有人卖票来了，人进去不就行了吗？ 不是，因为当时那个恭王府最开始从默默无名到最后火起来、 嗯、 中间这个过程是外聘了一个团队在做的。 哦， 完了我们进去那一波赶上的机会是正好人家合同结束了， 就是你们接他们的手。 对，其实我那会儿刚毕业也是俩眼一摸黑、 嗯、 就是所有东西都得从头来、 嗯、 那么基本上对于整个这个团队来讲也是这样的。 哎，它有一个过程，一个景区啊，它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 吧，最开始有人其实给你们打了一定的基础，然后你们接手过来呢还要继续的让它发展下去。 对， 也不能人家都是吧，这个创造了这个流量是吧，已经到了比如说十万了，你接手完了剩八万了啊，再过两年剩六万了，这个肯定会完不成任务的啊。 对，第一个是增长，第二一个是我们也要了解接触熟悉这个行业、 嗯、 我到现在回忆，如果说我的职业生涯十七八年，可能我最辛苦的时间就是在恭王府那段时间度过的、 哦、那会儿你们的这个头衔啊叫市场专员是吧？ 对， 具体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到处去跟人家联络，发宣传品，站在恭王府门口喊话。 没有没有，因为恭王府当时之所以火爆，它大部分的客源来自于团队。那么这些团队来讲的话，前面的团队走了之后，他并不会给你做一个完整的交接、 嗯、对对对。 那么后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说很辛苦， 嗯， 就是了解市场。了解市场怎么办呢？去跑旅行社 啊、哦、对，因为团队都是旅行社带来的。 对，当时走了特别特别多的弯路、啊、 怎么着呢， 就是我们当时手里没有任何旅行社的资源，也不知道这些团队是从哪儿来的。 就是说之前的那个团队人家走了以后交接给你们的是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 哦， 我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干。那最后怎么办呢？想起来了，报纸上咱不是有广告吗？ 啊，对呀、啊。 翻开报纸上面写着神州啊各方面的旅行社、啊、 对呀、 啊。我们就拿着这个报纸打电话问地址，上门拜访， 就给人家旅行社去打电话联系 联系、 啊、 完了上门拜访，完了之后希望调整我们的服务内容啊、 嗯、 比如标准啊。 嗯， 因为整个的市场专员，第一个是获得客户， 嗯， 第二个是了解市场反馈， 嗯， 市场信息， 嗯， 但当时笑话就出在这里了。 怎么呢？ 我们按照现在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当时完全找错了。 对，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当时在报纸上打广告的这些旅行社，都是组织咱们北京老百姓出去玩的， 嗯、 对吧？而我们作为一个景区接待的，主要是外地的、这个， 就到北京来玩， 到北京来玩 游客。 这两种旅行社，现在我们明白了旅游市场之后，它根本就是两种旅行社。 哦， 我们当时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嗯， 来跑这个街边的旅行社、嗯。那会儿刚毕业，也不在乎地， 是年轻嘛。 对，反正就坐公汽车，见着旅行社就下车， 嗯， 下车完了之后进去就跟别人聊， 嗯， 后来发现为什么别人不爱理我们呀？ 人家他的重点不在这儿。 对，当时方向的错误，这么着坚持了大概有三个月才明白过来。 哦， 而当时已经疯魔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坐好像是613奔杨桥那边， 嗯，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市场专员会分区域嘛，反正就是哎这边扫，结果我就老远看到一个塔楼下边写着一个，现在看起来啊是 旅社 不是旅行社，这是 点差一字啊。 对，这是真实的故事、 嗯、 就是塔楼的那个地下车棚吧、 哦、 他们租出去当旅社用了。 嗯嗯嗯， 我就直接毫不犹豫下车就冲下去。 对， 完了有一门房老大爷， 嗯， 我就问人家，我说你好，我找一下您操作。 嗯， 老大爷就懵了。 嗯，我这儿没有。 对，老大爷说你要干嘛？ 住店吗？ 我又说了一遍，我说找一下您操作。后来我猛然醒悟过来了， 人家是旅社。 对，不是旅行社。 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毕竟说咱们上学没学这个专业， 对、嗯、 是吧？而且那会儿你想学、嗯、他也没有这么详细的一些教材。那开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 还都得这个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你在这个北京咱们这个城里头街边你找这旅行社这不对，那你的方向在哪儿呢？是跑到外地去找他们那些旅行社，然后组织人上北京来吗？ 其实不用，后来我们慢慢的走了三个月弯路之后呢，就是我忽然觉得这样不对，这样不对、 嗯、 就是我们跑了这么多的旅行社，我们当时大概四五个同事，不敢说三个月北京城都覆盖，那至少覆盖的差不多了。 嗯、对呀、啊， 就是没有得到一个你想要的信息。到后来，我们慢慢的选择另外一条路、 嗯， 怎么办呢？我们去找导游嘛。 哦， 因为我们当时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见到的团队，比如龙行，比如旅苑， 嗯， 这些举着旗子，我们能看到公司名称的，在我们自己搜索的联系信息里，一个都没有。 哦， 这就很有问题。而我们能找到联系信息的，往往我们见不到他的旗子。 嗯， 这是我们后来就是总结出来的。 就 你要 怎么办 呢？这个你真的看不出来。 对呀、啊，怎么办呢？那就问导游吧。 嗯、 哦，最后发现导游给我一个说，你找我们同事吧，找我们同事吧。哦， 哦 慢慢的我们就明白了，到从恭王府门口开始抓导游，到最后变成去天安门广场抓导游， 哦、 因为这都是导游比较集中的地方。 嗯、哎，就是说他总得在接待了这个游客以后，他得带着游客找到一个能让游客满意的景点。 对， 哎，所以作为景点来讲呢，就去跟他们去接洽，已经到这儿来的，其实你也不用去再动员他了，他都知道你这儿。 也不是，当时的逻辑是老客户也要维护好，新客户也要开发嘛， 对， 是这么个想法、 哎。这个就是他肯定已经知道你这个地方了，他会带着人来，你只要把服务做得更好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哎，所以这里边都是窍门。 对对对对对对。 虽然说很辛苦，但是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实际上是对基本的能力的一个打基础培养的这么一个阶段。 对，我觉得如果让我回顾的话，我在那个阶段获得的东西最多。 对，那个时候也年轻，大学毕业22、23岁，很有精力。 对，基本上每个新的问题，每个新的问题的解决，每个新的事儿，都对我来讲是新的一页。 嗯，所以你们也在不断的这个磨合当中，也会形成新的团队。 对对对，是这样、 这个工作你大概做了多久？ 我大概做了有4年左右的时间吧。 4年左右的时间都在恭王府的这个。叫什么市场的这个运作当中、 对， 这也是很长的一个阶段了。后来换工作了是什么原因？ 后来换工作的原因是因为随着经验呀、阅历啊，包括整个的增加，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找到我们身上。 嗯， 完了之后呢，当时有一个外地的景区， 哦， 就是也想做，当时呢还是年轻男孩子嘛，想出去看看。 嗯、哦， 所以就。毫不犹豫选择了接受了这份工作， 这倒符合你的性格。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世界那么大，我想去走走。 对对对，总想出去看看 啊！就等于说你放弃了这个恭王府的工作， 对， 而且是放弃了北京的工作的机会。 对， 什么地方呢？ 在江西南昌。 江西南昌。 对。 哦，江西有好多这个非常好的旅游资源。 对， 你是觉得那个地方更有发展，所以才毅然的就去了，还是因为那边有朋友也希望你能过去一块创业呢？ 当时有几个逻辑，第一个我觉得恭王府的整体基本上也已经到天花板了， 嗯嗯， 就是我们再在那儿做的就是基本上日常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了， 嗯， 也不会再有更多新的东西，这是第一件事儿， 嗯， 那么第二件事儿呢，可能是觉得想去南方看一看， 哦， 因为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 嗯， 毕竟不知道南方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第三一个，它可能我新去的这个景区，它区别于文化类的景区， 哦。 而且它是一张白纸，从头开始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区？ 它是一个微缩景观的主题公园， 哦， 加一个旋转摩天塔组合的这么一个景区。 是在南昌市吗？ 在南昌市的叫当时叫京东开发区， 嗯， 在南昌的东边， 还是一个公园。 对，接近一个公园。 我以为你会选择一个类似于像什么龙虎山呀， 啊，不会不会， 是这个鄱阳湖这样的大景点 啊，不会不会不会。 哦，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市里边的这种景区，这种公园的景区呢？ 因为当时我们对这个项目本身背景做了一个调查， 嗯， 我们按照当时的市场来看的话，就是经过南昌的团队只停留半天到多半天的时间， 哦， 按照他的火车呀飞机的时间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只走两个景点， 嗯， 一个是滕王阁， 嗯， 一个是这个纪念馆，只走这两个点。 对，滕王阁应该是必去的。 对， 然后你们争取把你们的这个景点变成在这儿这半天里边他们。 对，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它有扩容的空间， 哦， 因为南昌走完了之后的选择就是九江到庐山。 对， 九江到庐山大概车程2个小时左右， 嗯嗯， 我们觉得在南昌多停留一些时间也是可以的。 嗯， 所以当时就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向去做尝试， 哎，而且有这个在恭王府的工作的这个底子了。 对， 那还在操作这个景点的时候应该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对对对对， 就去南方了。 嗯， 南方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不太一样，落差非常大。 嗯， 最集中的就是一个气候不适应。 气候，其实北方的同志到了南方的话，首先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应该是觉得特别好。 对，特别舒服。 但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 没法忍受。 就挺难受的。 对，特别难受。 你比如说夏天它有特别热的时候。 对。 要比北京热多了。 它基本上恒温。北京是早晚会凉快， 对， 它没有早晚这 一 天， 就是 一 天到晚全是 热，全是这个温度， 啊。然后呢，你以为冬天的时候南方会比北京暖和，但是哈，它出太阳的时候是这样的， 对， 不出太阳的时候，那就冷得一塌糊涂。 对，基本上没有地儿去躲，甚至 屋外边比屋里边还要暖和一些。 哎，对，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如果阴天的时候，肯定是外边跟屋里的温度都没有什么区别的那种感觉。 大概不适应，一个是这个气候，另外一个是饮食 啊， 他们那边太辣了， 吃辣的， 太辣了， 也咸啊，味道比较厚重， 比较厚重。完了，第三一个不适应就是沟通。 嗯， 我个人对方言这个东西确实不太， 哎， 这个怎么说呢？学得很慢。 哎，就是除了你去是从北京去的以外，你的这个其他的同事都是本地人吗？还是说哪儿的都有？ 我们大概的中层管理的话，应该是70%是北京人。 哦， 是一个北京团队。 啊，你们等于组团去的。 对。 啊，那还好点。 哎，对对， 如果你要是去融入当地的一个团队，那可能难度就更大。 对，就更困难了。 对，甚至有时候人家说点什么你根本就听不懂。 哎，对，这是主要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不是觉得，哎，这也是特别年轻的时候，胆子也比较大。 对，现在看来， 嗯， 可能别人说你放着好好的特别稳定的一个东西， 对呀， 完了之后甚至你在这个行业里都已经做出点名气了， 嗯， 你就算要变动你也要选择当地啊， 嗯， 对吧？可是当时年轻嘛，控制不住自己， 哎，想要出去闯一闯。 对，对， 而且这个机制可能和你在这个公安府这块儿它又不太一样了吧？公安府这毕竟是一个公园管理处，它是一个固定的单位， 对 啊，一个相当于咱不说纯粹的铁饭碗吧，应该是稳定性非常 非常高、 非常高的。 对， 但是这个公司它是应该是一个公司的这种建制， 对， 它可能会组织上形式上都不太一样。 其实这也是当时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哦， 对吧？因为一般像管理处这种建制，它虽然很舒服，但是它整个的就是人员结构会比较稳定。 嗯， 不光我们稳定，所有人都是稳定的。 哎，那个工资也稳定。 哎，对，它显得没有什么活力，但其实按照当时来讲，公安府的收入是非常好的。 哎， 对，但是呢，我们想到去到一个公司里面看看公司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嗯， 所以当时就选择了这么一条路。 嗯，做了几年呢？ 在江西大概做了两年。对， 啊，都是在这一个景点吗？ 啊，对对对，在这一个景点。哦， 而且这个景点从它的内涵来讲和这个公安府的这种内涵又不一样啊。公安府它主要突出一个古韵啊， 对， 它的文化， 对， 你可以给大伙讲故事， 对 啊。但是人家这个公园它是叫什么摩天塔呀？ 对， 摩天塔是什么概念？是那种带大转轮的那个？ 就是那个香港的海洋公园 啊， 上坡最上面那个东西， 啊，就是转着， 就是它会旋转上升，观光用的， 观光用的。 因为南昌市当时市区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八湖， 哎，就是很现代化的那种设施。 对对对， 公园也是这个现代化的公园。 公园是现代化的，做的全是江西著名的微缩景观。 没错，它和那个滕王阁又不一样。 哎，对对对， 滕王阁属于古迹。 对， 啊，你这个是全新的， 全新。 哎，有的朋友喜欢到一个地方去看一看全貌啊，微缩景观。 嗯， 就是最早像深圳那边的，这咱俗称什么小人国呀，啊，是吧？ 啊，对对 对， 对， 对， 哎，这一类的。但是也有的时候人家不爱看这个微缩景观啊，这个都是假的， 对， 是吧？它有这样的概念， 对。 所以你要是推广起来，可能又不一样，用的方法和以前也是很有差别的吧。 对，实际上这个工作之所以吸引我，就是因为我去的时候，除了这个公园整体的搭建完了之后，包括旅游商品， 嗯， 包括整个的餐饮，完了包括文化的植入，全部是空白。 哎， 所以说我们等于说从头再开始做这个景区， 嗯， 完了之后一步一步往前走。 嗯，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对，你要针对它的特色去设计一系列的这种计划呀， 对 啊，这种这个就实施的方法呀， 对， 也是很有挑战性。 还好吧， 嗯， 我反正在这个公司工作这两年时间，满足了我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就是我把江西省内的所有地儿基本都走遍了， 嗯，自己也玩了。 对，因为当时我们考虑到，就是您刚才说的特别对的一个点， 嗯， 就是它实际上这个项目是偏单一的， 对， 它基本没有什么内涵。 对， 完了之后呢，作为本地人来讲的话，他会图一个新鲜来看， 嗯， 但作为外地游客来讲的话，他可能感觉总是在 对 文化历史上薄一些，所以当时我们跑遍了江西，去开发了江西当时特有的一个文化，或者说叫这个地域特有的一个文化，叫傩， 哦， 就是那个面具。 嗯， 完了之后，它有傩舞、傩戏，在萍乡啊一带都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